评完男儿当自强之后呢，继续来聊一聊当红评委的话题。在众多的评委中，袁惟仁也是因为他的评语犀利、要求严格而广为的为大家所传颂啊。袁惟仁最早和莫凡组成了一民谣组合凡人二重唱，后来转型为制作人。别看袁惟仁绰号小胖，长相和气，做起音乐来可是从不手软的。当年袁惟仁被要求给那英写歌的时候呢，那英已经是小有名气了，小天后，但是袁惟仁仍然以新歌手的标准严格的要求那英，录音的时候就让那英待在录音棚，哪儿都不能去，不管那英抱怨还是求饶，袁惟仁都不放纵要求。正所谓严师出高徒，最终那英凭借袁惟仁为他量身打造的征服，真正征服了华语乐坛。所以现在小胖同样是希望以自己的这种严厉和对音乐的这份执着来征服电视机前的观众和他的选手。下面呢，欣赏那英的征服吧。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还向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有毒。 各位刚才听到的是那英演唱的征服，当然了，有严厉的评委就有和蔼的评委。歌坛巨星张宇如今也坐上了评委席，他在节目当中常给选手一些正面的鼓励，很多媒体评价他是水泥匠，其实就是和稀泥的意思。对此张宇一笑了之，他明白歌手更多的是需要鼓励，这个 当然跟张宇的出道经历和个人的职业生涯有关系。话说在张宇出道的那个以貌取人的年代，因为相貌平平，他一直站在歌坛的角落里无人问津，不唱歌就没有收入，家庭消费全靠妻子十一郎来承担。那时候的十一郎生活真叫一个苦啊，面对贫困的生活，张宇几次想过放弃，但是妻子十一郎不但鼓励他不要放弃音乐梦想，还不断地给他写歌。妻子的鼓励和帮助让张宇坚持了下来。后来凭借十一郎为他写的《月亮惹的祸》等等歌曲，张宇终于走向了歌手生涯的巅峰。下面呢，来欣赏张宇的这首《月亮惹的祸》。 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让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 听完了张宇《月亮惹的祸》之后呢，继续来当红评委的这话题吧。中国台湾三大音乐教父之一的小虫之所以成为当红评委，是因为他爱才。小虫最近在内地的选秀节目上很活跃，包括 CCTV 的青年歌手大奖赛，遇到喜欢的歌手，小虫从来不吝惜自己的赞美。发现并且培养新人已经成为了小虫做音乐的一个习惯。早年在任贤齐还是一个新人的时候，小虫就及早发现了他的音乐天赋，但是没有立即打造他，而是冷落了他三年。经过观察以后，小虫认定任贤齐一定会红，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凭什么认定的。他推掉了很多为大牌制作专辑的机会，专心的培养和栽培包装任贤齐。一年之后，为好男人任贤齐量身打造的《心太软》出炉，迅速红遍大江南北，终使任贤齐成为歌坛的一代天王。至今这任贤齐仍然非常尊重小虫，并以师父相称，他们师徒的故事当然也被传为歌坛的一段佳话了。下面来欣赏任贤齐的《心太软》。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了你还不想睡，

因为收入时好时坏，他免不了一个月也会饿上几回。那为了让家人放心，过年回家的时候，孝顺的黄小虎总是跟朋友借钱包一个大大的红包送给父母，然后再从自己的生活费扣出来还给朋友。1989年，黄小虎获得了第一个唱片合约，在一张专辑当中唱了一首歌曲，但是没有造成任何的轰动。一年之后，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不只是朋友》，用在 pub 练就的扎实的功底和独特的嗓音征服了听众，迅速登上了新人王的宝座。下面呢，请听黄小虎的演唱《不只是朋友》。 你身边的女人总是美丽，你追逐的爱情总是游戏，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对应眼光的朋友，你从不吝啬催促我分享你的快乐。你开心的时候总是挥霍，你失意的片刻总是沉默，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依靠倾吐的朋友，你从不忘记提醒我分担你的寂寞。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黄小虎的《不只是朋友》，黄小虎用歌声唱出了对帮助他的朋友们的感激之情。其实有才华的音乐人更是惺惺相惜，互相帮助的故事在歌坛也不在少数。选秀的评委也是著名音乐人的黄韵玲，在节目当中讲述了他遇到赵传的故事。当年红十字合唱团在筹款的时候，黄韵玲目睹了赵传去做餐厅的洗碗工、送报生、大楼清洁工等等工作的这种情景。最后黄韵玲和李宗盛等合唱团的成员都在发片之后上综艺节目的时候做宣传，唯独没有赵传，只因为他长得太丑。后来黄韵玲就决定开始为赵传写歌，他不想因为赵传的长相而埋没他的非凡才华。于是黄韵玲利用休闲的时间翻看那些被淘汰的歌曲，终于找到了一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说是太适合赵传了啊！他加班加点为这首词谱了曲。后来赵传正是凭借这首歌曲确定了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好了，说到这里呢，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也就要进站了。听完了这么多评委的故事以及他们背后的这种音乐经历，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些评委为什么今天以这种面目示人，对选手这么严格，也心里有数了啊！最后为大家送上的是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在歌声当中，司机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 每一个晚上在梦的旷野，我是骄傲的巨人，每一个早晨在浴室镜子前，却发现自己活在剃刀边缘，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